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 ，Free as the。 好，五月十四号星期五，广东广西今晚嘅题目咧系体验学习在香港。咁我系节目主持人周子欣啦。咁另外咧仲有我两个拍档阿梁敬国喺别院嘅，系咁啊，仲有我对面嘅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 嗱，咁啊唔止我哋三位嘅，今日咧我哋仲请咗咧一位嘉宾啦。我就形容佢系一个资深嘅，哇呢个绝对，因为我都识咗一段时间。但呢个资深咧，其实就真系讲紧佢对于体验教育咧系非常有经验。我哋对上啱啱先做咗一个合作，咗一个 item， 咁有机会一阵可以再详细啲讲。咁啊，阿陈天伟 系 Ivan， 大家好。 Ivan 系大家好。喂，咁啊 Ivan， 嗱、嗯、一个波即刻交俾你啦，时间唔多。喂。嗯，所謂體驗教育是什麼東西？ 體驗教育呢其實就真的很闊的，在香港來計算呢，剛剛出了 Master，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 AdU 那邊出，其實呢它的題目呢很大機會是講歷奇的，很多即是一部分人、啊、會理解歷奇，即是大家經常說出海啊、爬高空城網啊，嗰啲叫體驗教育啦。 唔係高空跳落嚟啊，咁嗰只。 係啦，跳過落嚟啊，跳海啊，等等啊。如果教育界嘅朋友可能比較多見過呢一類活動啦，我哋叫體驗教育啦。咁另外咧，其實就如果睇翻 journal 咧，其實好多類型嘢都係叫體驗教育嘅。service learning 啦，即係服務學習啦，即係做義工啦，簡單啲講。又或者係一啲唔係喺一個活動設計嘅層面嘅，可能係純粹講學生會，純粹講學生會。咁或者佢搞做義工，而我當純粹係講緊OLE， 咁其實我哋全部都會當體驗教育咯。 嗯，所以某程度上我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佢透過一個真正嘅體驗喺裏邊係得到啲領會同埋學習，但係會唔會喺嗰個體驗裏邊咧，其實佢都需要有一啲嘅。我哋叫做有制度一啲嘅學習形式咧，即係例如假設啦、嗯，可能佢完咗之後有人同佢講翻啲嘢，或者喺佢做嗰、那個假設頭先講義工咁樣啦、 嗯嗯嗯， 可能都有少少係有設計性嘅，令到佢可以學習到嘅咁嗰只。 其實好大機會咧，係睇我哋睇點睇啦。嗰、那個意思咧係嗱，因為個字眼係體驗學習。其实有阵时咧，我哋讲体验学习咧，系个学生主导嘅。咁学生主导咧，有阵时我哋的确系可以冇结构性嘅。举个例，佢纯粹喺俾人bullying 或者纯粹喺条街度行，咁其实佢都可以做紧一啲学习嘅。咁嗰个某程度上面咧，如果我哋好 theory 咁讲咧，好学理咁讲咧，嗰啲都叫体验式学习。咁但系如果我哋即系真系教师啦，或者我自己身份社工加教师啦咁样，我哋咧其实我哋会做好多设计嘅。咁、 嗯、 所以相應咧，就有你頭先提到話，要設計咗先有一個所謂嘅體驗式學習啦。咁啊，嗰個我哋傾向我哋字眼就唔會叫體驗式學習，其實我哋會叫體驗式教育啦。因為教育就係我哋主導嘅。咁體驗式教育就存在於主導與唔主導之間嘅，其實通常。 所以今日特別咧，我嘅題目咧係體驗學習。同埋呢個體驗教育嘅差異咧，開頭我哋會睇清楚。因為如果我哋講緊真係學習咧，其實我哋其實好多時我哋，譬如煮個嘢食，突然間領悟到人生嘅一個哲理，嚇霎隻蛋之後，然後覺得啊，生命係咩嘅價值咁。嗱、呢個都係體驗過程裏邊我哋領悟嘅東西。咁但係問題，如果我哋教育咧，嗱我哋即係做老師，尤其是咧，好多時都會諗一啲情景，我哋會創置一啲咧特別嘅情節。嗱呢個係最常見，我哋即係常常聽到體驗嘅教育嘅情況。咁但係嗱，一間我哋都可能要靠阿 Mills 去補充多少，大人越嚟越多人去做，或者其實做咗好多年㗎啦、 嗯， 都有好多體驗教育嘅經驗。嗱、嗯、不過開頭我哋先講講咧喺學生嘅層面，嗯、即係嗰個體驗教育咧。嗱其實我已經即係個感受就係咧，喺我自己讀書嘅時候咧，呢堆嘢其實係好多時係起碼都係小學或以上，嗯、即係中學，即係依個香港同香港嗰個教育。嘅制度啲關係嘅，咁、 嗯、 啊多數都係中學生甚至乎再以上嘅先至有，咁、但係去到我而家教書或者我出嚟冇耐已經發覺咧，其實越降越低啊。 其實係噶，學前教育仲多噶。 係啊， 理論上所有學前教育都可以叫體驗式教育添。 係啊， 如果你頭先咁講嗰個 definition 的，而且確係所有學前嘅都係 更加係添，係啊係啊，其實所有我哋叫 modeling 啦，係啦 ，social learning 啦，全部我哋都用體驗式教育嘅話咧，其實反而學前教育全部都係添。 但如果嗰、那個、那個定義咁闊嘅話咧，你覺得會唔會反而令到個體驗式學習咧， 係 令到人哋可能會？看扁啲咧，嗱，即系我意思看扁咧，即系话 诶，同诶、我诶、大概可以咁讲嘅，讲真系都有一啲咁嘅说法嘅。咁、你咩都系啊嘛，咁、我不如我就招一啲再新啲嘅词汇，即系例如头先讲 problem based learning 或者 collaborative learning，会唔会系更加即系啱呢个潮流咧？又或者即、就、系、是、喂，好似仲专啲，唔系你呢个 experiential education 咁讲到咁阔咁样，咁诶的确有一种咁嘅味道，但系即系 somehow experiential education 咧都。都有佢 so call 个结构性嘅，不过的确相对地系松，算唔算松散咧？即系阔啲咯， 即系冇咁严谨话一定要点样先至做到咁嘅。 系， 喂，我想特别问一问咧，阿劲国兴，喂，别院嘅劲国兴，你以前后生细个啊，用翻呢、這个即系历史话当年嘅角度，喂，你有冇呢啲咁嘅经历嘅咧？你几时开始有所谓体验学习嘅呢一类嘅经验嘅咧？ 如果我自己咁理解咧，其實即係等於我哋中學時代做嗰啲田野考察啊，嗰啲 field work 啊、field trip 啊，即係我可以咁樣理解。因為你話體驗嘅話，一般以前我哋年代通常都係喺課室入邊四埲牆，先生喺度教，跟住我哋喺度抄，或者係佢講下啲故仔，咁我哋理解。好多時候去到高中時候，尤其是上地理課嘅時候咧，有好多時候有啲咁樣嘅田野考察咧。譬如我最記得我哋讀呢個人文地理嘅時候咧，最中意就係去西貢市去考察，考察咩咧？考察嗰個所謂嘅沿住條馬路而去發展嘅一個咁嘅模式啊，咁樣。咁你落到去地嗰度時候咧，你除咗去睇下個情況係點咧，有陣時啲先生會叫你，喂，如果可以嘅話咧，你試下同一兩個村民啊或者居民啊傾下偈啊，睇下佢覺得當地嘅生活係點樣啊，啲車係點啊？容唔容易去翻工啊？咁樣，即係我有咁樣嘅理解，即係係嗰個基本係一個叫做體驗教育或者體驗學習咧，可能有個分別啊。我見個題目嗰度，但我嘅理解就係咁樣啦。所以頭先 Ivan 講開話喺幼稚園開始咧，咁我都記得嘅。譬如我細路幼稚園嘅時候，嗰啲體驗教育咧就係、是。某月某日咧，就帶佢哋行下超級市場嘅。 其實 咁喺超級市場入邊咧，就睇下啊，呢度要俾錢啊，嗰度就係有啲咩食物啊咁樣嘅。咁會唔會就係以往嘅田野考察個 field trip 嗰度慢慢慢慢再發展出嚟嘅咧？咁樣？ 我諗我試下咁樣演繹啦。其實咧，相對都有啲相對叫 structuralize 或者叫指定動作，我哋會要做嘅體驗教育入邊。一咧就係頭先講到真實。系啦，其实而家的确可唔可以话冇真实就已经唔系一个体验教育咧？而家都有啲人拗紧嘅，即系喂，我觉得都系模仿真实啦。举个例 ，STEM 系咪 ？STEM 我哋见到有晒经历嘅 ，experiential 嘅。咁但系咧，其实嗰个系仿真实嚟噶嘛，嗰个唔系真系真实嚟噶嘛。咁但系都有啲人照call and call 话嗰个叫体验教育啦。咁但系咧，我会形容相对traditional 啲啦吓，就会系真实系紧要嘅。另外就係頭先提到連繫，即係話頭先同一啲居民有連繫，又或者同個大自然有連繫，或者同超市入邊一個真實環境，呢個咁啱都係講真實啦。環境職員有連繫，咁一啲連繫係緊要嘅。然之後最後就係講緊嗰個 learning 啦，嗰、那個 learning come from 係我哋一般啦係相對叫 open 嘅 ，come from 反思。Okay，come from 反思，我哋成日都會講反思型學習，有一個好近似 experiential education 呢個 term。咁佢最後好多時候咧 ，come from 反思變咗嗰個嘅 result 咧係相對 open 嘅。咁同數學啊、chem lab 啊唔同啊，佢 chem lab 啊或者數學學嘢咧係咁嘅，你一係識，一係唔識，唔會一個 open 嘅答案一般。咁但係咧，體驗教育有個特色咧，就係佢相對地係冇一個指定答案嘅。咁佢學到啲咩？可能係學到同超市人嘅聯繫。或者佢學到嘅係我去到西貢，其實我學到嘅唔係嗰啲建築或者嗰個城市發展，學到嘅係大自然，係啦，我學到嘅係同同學嘅相處，或者同居民嘅相處，學到點樣同人哋訪問傾偈，又完全係我哋同設計者係有啲未必可以完全 control 曬個 learning outcome。 其實呢個情況會唔會有兩個？即係可能衍生出嚟嘅潛在問題咧。第一個就可能係例如 佢會唔會因為嗰個開放性喺度咧，而學咗一啲可能係相對上冇咁好嘅嘢？即係喺同一個嘅 experience 上面，因為我諗好多嘅一啲嘅體驗式，佢未必係真係好似話去超市即係咁簡單嘅一個體驗嚟噶嘛。這個第一啦。第二個情況咧就係、是、通常因為好可能，如果我哋話要做一個學習嘅咁嗰只，咁、無論嗰個係導師指導又好，或者佢自己嗰個學習者主導又好，其實佢每一次嘅學習都可能都會帶住有少少嘅方向及目的噶嘛。但會唔會係當我帶住呢個方向同目的，可能都想去體驗學習嘅時候，點知嗰樣嘢係完全唔能夠滿足到我自己呢一樣嘢嘅？咁變咗咧，就究竟嗰樣嘢都係學習嘅，但係就可能唔係我想學嘅嘢咯。 其實呢樣嘢都幾呢個其實某程度上面點解體驗教育發展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棘住。因為講真，我哋香港嘅教育咧，其實一定要講 learning outcome， 一定要講 assessment。咁但係你頭先咁聽咧，就知道啦。如果我哋喺體驗教育上面安一個outcome 上去，其實最終嗰個就變咗唔係叫 experiential learning， 而係叫活動式教學。純粹就係嗰個教學都係一個指定答案，只不過相對好玩。OK， 咁我其實就叫活動式教學，就experiential education 就係有頭先嗰個開放性，咁有其一啦。其二就係變咗佢學咗啲唔好嘅嘢，呢個都好有趣。喺我哋行內點睇呢件事咧？舉個例啦，我哋成日講 collaborative learning， 其實某程度上面係一個experiential education 啦。佢會學到點樣同人相處嘅，學嘅時候佢可能學咗一套唔好嘅做法。舉個例，例如我3Y， 最後件事係成功嘅。OK， 咁佢 learn 到嗰個 experience 就係原來 3Y 我最緊要識揀組員， 又或者我隱瞞某啲嘢，啊點知就俾我贏咗嗰件事啦。 係啦，係啦，其實 experiential education 係有一啲咁樣嘅可能性，但我想提嘅係嗰樣嘢其實係真實噶嘛，即係最終佢就係學到真實環境入邊係可以咁處理。其實呢樣嘢到點解我哋咁強調experiential education 咧？其實最終你出到嚟做嘢就係咁噶啦。出到嚟做嘢就係有人 free ride 噶啦，出到嚟做嘢甚至你可能有時需要 free ride 啦。咁其實你要識處理。咁但係如果我哋冇 experiential education， 成件事由教育設計者佢已經 settle 曬，哦分工好 fair 嘅，分工好公平嘅，每個人要匯報要篤背脊嘅。其實呢樣嘢唔真實嘅，因為現實入邊老細就係你自己搞掂啦，大佬你唔係走嚟投訴話，喂老師佢唔做嘢啊，老細佢唔做嘢啊，你同我投訴。咁我炒咗你喎，調翻轉第一個係，咁所以其實講緊嗰樣嘢，有機會係學習設計者 control 唔到，但係嗰樣嘢事實就係最貼近真實咯。 咁呢件事我覺得最即係痛苦咧，作為一個老師咧，就係、是。其實我頭先一路想引入一個情況，就係、是、咧、由以前香港一個好傳統出人托、好單向嘅一個嗱，我先講學校情景先，係一個咁嘅模式，然後慢慢由阿勁國年代到我讀書嘅年代，即係開始放我出去喺天星碼頭捉兩個鬼佬去走去問下佢嘢。 你都試過呢啲啊？ 梗係試過啦，咁啊仲要特登，仲要諗下問鬼婆好啲定問鬼佬好啲咧？咁即係我哋會有呢啲經歷嘅。好啦，當我哋慢慢學習咗之後咧，嗱、這、呢個到我出嚟做嘢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最大勝嘅年代啦，就越嚟越多唔同嘅，我自己都要搞好多呢啲咁樣嘅活動啦，創造好多嘅情景，甚至乎而家好多人好唔係好中意聽到嘅一個字啦，呢、這個字我覺得冇貶義嘅，但係唔知點解大家好唔中意就叫生涯規劃，一聽到咧呢、這個字就大家就上曬頭，即係生涯規劃。 我最中意呢個字， 我估到你實係 啊，我都估到 我引起你啦，我而家。就係講緊呢個情況啦，就係、慢慢去到而家呢刻咧，我有少少感覺啊，去到生涯規劃出現咗之後咧，有一種逆流嘅感覺，即系咧再嗱，依家我哋深入啲可以再討論下有咩難度、咩困難。嗱，但係我一間一定會放個波俾阿勁國興講點解佢咁憎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去到而家呢刻咧，有多人係因為頭先啊真係好好嘅一個情況，就阿 Muse 講咗。有好多人對於呢一種咁 free 嘅、咁自由嘅一種學習模式咧，係有一啲嘅開始有一啲問題出現咗啦。會唔會其實個成效啊，各樣嘢冇咁好嘅咧？仲有啊，成日都問係適合啲乜嘢人去做啊？因為咧，我哋好多時就係諗緊啲所謂後進啲嘅同學仔咧，就唔適合嘅。嗱，好多人傳統就會咁諗。但其實我哋落場做嘅時候，發覺越後進學生越要試多啲，先至俾佢知道真實嘅嘢噶嘛。 因為你所謂嗰個後進。 進其實好大機會，我哋係針對 academic 啊嘛，針對傳統嗰個教學模式啊嘛。我哋成日都講即係 experiential education 適合邊種人呢，其實係調轉就係傳統模式唔啱嗰啲咯。你如果其實講真，有陣時有一啲嘅 learning 咧，你如果睇書搞得掂 ，OK， 你自學搞得掂，其實某程度上面你咪照用呢個模式咯，係咯。教育我哋成日講，喂，你最緊要就是有百花齊放，有很多種路，你揀啱啱嗰種，咁佢已經喺啱嗰種度做緊啦。咁其實你咪照去咯。咁所以其實講緊成績好嗰批咧，有機會其實真係 so call 唔相對唔需要體驗教育啦。當然其實我哋會知道你成績好唔代表學咗頭先講點處理 free rider 啊投訴啊，咁唔會啊嘛。咁但係換個説法，適合咩人呢？其實相對係適合真係 academic 又或者用單一種學習模式唔好嘅朋友仔。咁呢個係梗嘅。咁然之後提先仲提到咩咧？ 唔緊要，敬國嗰邊咧有嘢想講啊。 係請 我其實講開呢個體驗教育咧，我諗翻起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可能係現今個社會咧，令到啲細路同個現實脱咗節。 係，絕對 係。即係我個年代生成長嘅年代咧，有乜嘢嘅現實生活我冇接觸過咧？嗱，我哋要去幫爸爸媽媽手做嘢，打理家頭細務。跟住落去買餸、去煮飯、洗衫、湊細佬妹，呢啲全部係生活嚟嘅，全部都係一啲經驗。你每一日都要去做，根本就唔需要話我要去點樣去體驗個生活，體驗個社會個發展。我同個社會係同步咁樣成長緊。但係而家嘅細路好不幸地，佢好似好幸福，好似所有嘢都唔需要佢啲粗重嘢唔使去做啦，有阿姐姐、阿工人姐姐幫手。佢做同個社會之間就已經係產生咗個淡漠，佢有陣時係唔知道個社會發生緊咩事。呢個係其實係咪一個悲劇嚟嘅咧？我哋先引申到我哋要重新要去解決呢個問題，先有啲所謂嘅體驗學習、體驗教育咧。 啊，咁啊，一陣間下一節翻嚟咧，我就俾阿 Ivan 哥咧就回一回你啊，勁哥。咁而家我哋先聽隻歌啊，呢一節完之前就係姜濤嘅 Masterclass， 大家留意一下啲歌詞，裏邊真係講得好， 好體驗， 好體驗到噶，係啊。咁啊，大家聽聽隻歌， 揀都好啊呢首。 仍多麼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冷子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水上汹涌背后要浪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闪上慢鱼塘谁歌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意大逃亡无人能拦止看我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昂大师班的班房残酷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锅汁汤甜要汤一粒姜糖

第四个突破是1980年的基因重组技术，将不同物种的基因连接在一起造成疫苗，应用于医治乙型肝炎和流感等传染病。随着 mRNA 或者信使核糖核酸技术在新冠病毒的应用，我们已经进入第五代疫苗年代。200多年来，科学家竭尽所能，睿智关怀，以疫苗科技救活了无数苍生。诚然，尊重科学亦都是尊重宝贵的生命。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五月十四号晚啊，星期五啊，今日嘅题目咧嘅广东广西嘅题目咧系咧体验教育在香港。头先第一节咧，我哋都讨论咗咧嗱，体验学习同体验教育咧，其实有少少唔同，因为牵涉到嗰个设计者同埋嗰个学习者本身咧，其实系有唔同嘅角度嘅喺个过程里边。而头先讲下咧，仲有一种咧历史上面嘅对读啊，即系。以前的香港啊，我先讲香港的情况啫吓。以前的香港其实咧，每一日都体验教育中。你睇嗰啲粤语长片咧，嗰啲阿新马仔啊，就喺度咩喺条街度点样去啊生存喺度生活咁样。其实嗰啲全部都系现实残酷的体验教育。咁而家咧有少少个感觉，有啲人就觉得喂呢啲咧会唔会系而家成个社会赋予咗一种形式主义吓、啊，做啲嘢出嚟吓、啊，因为啲细路连粟米都唔识分，究竟一条条定一粒粒咁啊，于是乎夹硬就做啲嘢出嚟俾佢哋，咁啊系一种咁样嘅一种互动嘅情况。喂，阿、Ivan， 你对于呢、這、一个、即系头先啊，尤其敬国兴嗰种疑问，你点睇啊？ 其实咧，我想拆开先，其一就系、体验教育咧，我哋总会有个 purpose 嘅，咁如果 purpose 是头先主要提的，其实是在于生活。是啦，即是哦，佢缺少咗生活技能，佢缺少咗抗逆力，佢缺少咗一啲我哋叫 ability 啦。咁而俾返佢嘅，或者生活体验 ,ok, 面对未来嘅能力深厚。咁另外一种呢，另外一个 domain 呢，其实另外一个 purpose 呢，係相对可以係讲緊学科知识。学科知识都可以透过体验学习去传递 ,ok, 让件事係可以来得应用到嘅。就唔係純粹停留於知識，同埋成件事立體啲。咁所以我諗大家頭先比較多提嘅咧，其實係第一類嘅。OK， 當然其實仲有第三類啦，就係製造一啲情意啊，我哋叫製造一啲情意情感。嗰、那個情感可以係對社會嘅關懷。咁啊，呢類都見得多嘅。咁就係之前可能提過一啲義工啊、service learning 啊等等嘅結構。咁所以如果頭先提到話係生活技能嗰部分咧，我諗而家其實係相對都幾普遍啊。同埋事實真係就同大家頭先提到各位朋友提到嘅係一樣，真係有咁嘅需要，即係我哋頭先初喺度 check 啦，哇！上山帶發電機、帶微波爐，其實就即係佢冇咗生活技能啊嘛。因為而家我哋嘅社會實在太富裕啦，可能係話。另外一方面就係兒童將所有嘅時間擺咗喺學術成績，咁變相啦，佢翻學學完翻到嚟做功課。食饭之后就瞓觉或者打阵机，屋企睇阵电视，咁自然就冇即系成个嘅生活时间其实 occupy 咗俾学习，就变相冇咗另外呢站嘅能力，又或者系同人交流啊，究竟要用咩态度啊，咁冇晒呢站咁样嘅相一啲合理嘅认知，咁所以变相就有需要用呢种我哋叫做仿现实、仿真实嘅一种嘅体验学习，让佢掌握翻一啲咁嘅能力咯。 喂，所以其實咧有陣時候，即係我補多一個情況，就係、是、譬如好多家長或者好多朋友咧，其實佢唔明點解體驗教育係有佢嘅意義，就係、是、在於頭先你講嗰三個唔同嘅座向或者個方向。咁、譬如情感上面，咁啊頭先講緊義工咧，因為其實好簡單，以前咧你就唔需要諗咁多嘅，因為你就要幫阿媽幫阿爸湊仔啊，洗衫嗰樣嘢啦。我唔係講嘅嗱，唔好做嗰啲好普即係好普及嗰啲，即係大家對於即係前以前香港同而家香港嘅一種咁樣兩代人嘅代溝嘅對比，唔係嗰種情況。但我想褪翻，譬如講緊知識上面，譬如而家通識科，而家就慢慢即係飛歐咗啦，叫做其實通識科都係一種好強嘅體驗學習嘅一個過程，要你自己做個 project 去鞏固深化嗰樣嘢。生活上面嘅我哋頭先亦都提及咗好多啦。嗱，但係嗱，問一個比較挑戰性啲嘅嗱，睇下勁國興先，遠處嘅勁國興 點啊？ 嗱，譬如打機咁呢幾年，而家啲細路成日講打機好多合作性嘅嘢。嗱，如果我哋頭先當考牌咁樣啱問下，咁如果啲僆仔話我透過打機的過程裏面咧，學習到同人哋群體相處，點同啲兄弟一齊打怪，咁呢一種嗱，如果即係假設啦，你阿勁國興你啲仔女梗係冇呢啲煩惱啦，我相信。但譬如你個仔嚇兜兜面同你講，我而家打機咧就係學習嘅，學習同人相處嘅，你叮叮一順啊，喂，講勁國。 我咁始終都係有啲差別喺度，即係你話人同人相處，你缺少咗面對面嘅交談啊，睇下嗰個人嘅眉頭眼額啊，佢嘅即時反應嘅，你係會少咗一個到日後你真正喺社會生活嘅時候，無論係你每一日就去搭車都好，食飯都好，或者係你喺工作上都好。你怎樣跟人相處呢？因為你打機，你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裡面，當然你說我虛擬世界之中其實我是個拍檔的，但你不要忘記，如果虛擬世界裡面你那個拍檔，他可能都是扮演另一個角色的，譬如 你是扮演那些、如果三國志裡面可能你扮演孔明，跟著你那個朋友他是扮演這個張飛，那都是一個角色扮演，你當然在個、遊戲裡面是合作的，但是这个不是现实来的嘛。现实始终就是你每一天、你佛家所说的，你无论是吃饭都好睡觉都好，你都是一种体验的生活的一部分来的嘛。但是你在游戏里面始终虚拟世界，我自己、你说我老派都好，我始终觉得你如果说我在打机而是体验这个生活的话，是有点自欺欺人。 如果佢嗰班，嗱我又问下你啊，如果佢嗰班嘅打机朋友咧，跟住系会约翻出嚟，大家又倾下，下次我哋上去打机嘅时候会点打？咁你又 O 唔 OK 咧？ 咁会有好少少嘅情况，因为始终嗱，如果你话斋，佢哋约出嚟去睇去倾，点样再打？咁你都可以話係喺現實之中，佢哋會人與人有一個相處嘅機會，有一個溝通嘅機會。咁但係佢哋相處同溝通嘅機會，佢哋嘅話題始終係集中喺一個虛擬嘅世界入邊嘅東西嚟嘅喎。 我又试下咁样回应啦。其實頭先咧，周 Sir 提到幾個 factor 嘅，即係喺學理上面啦嚇，咁樣講就係嗰個嘅情景。同你將來要面對嘅同類情景個相似程度有幾多？咁我哋叫呢個咧叫做經驗的連續性，係啦。咁啊，如果打機個情景同你未來真實個情景好接近嘅，即係舉個例，三國志咁先算。未來你又遇翻同樣嘅情景，咁你嗰個知識嗰個學習嗰個轉移就好容易啦。但係調翻轉，我而家你用緊一個三國志嚟面對你關懷社會咁樣嘅情景，其實你嗰、那個知識係冇辦法轉移，因為嗰兩個嗰兩個形態爭太遠啦。咁呢個其一，其二就係頭先講緊啊我再打翻機，我去檢討。咁呢個其實就可以用頭先個情景啦，因為你兩個經驗嗰、那個近似度係極度一致啊。咁所以佢嗰個學習係好 effective 嘅，調翻轉，而且佢嘅主動性又高啦咁樣。咁然之後就係頭先提到就係真實朋友啦，朋友嗰個層面。咁如果你係用翻同一個嘅對象，即係朋友啦，大家都係。咁你未來又係遇翻朋友，咁變相你嗰個嘅技能轉移係好簡單啦，因為一致嘛。咁但係唔係你未來面對嗰班唔係你朋友嚟嘅，係你敵人嚟嘅，你啲同事舉個例係敵人啦，假設啊。OK， 咁你又係轉移唔到。咁所以頭先講呢個，如果小朋友咁樣講咧，其實就唔係話唔得，但係嗰、那個 嗰、那個學習其實就、那個學習到嘅嘢用得翻嘅 percentage 就極低咯。 其實其中一個個情況咧，頭先阿周 Sir 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嘅，因為咧睇唔識教學又好，或者睇唔識學習又好咧。其中一個我覺得受到有啲嘅掣肘咧，佢唔係佢本身個教學嘅問題，係個社會或者個環境客觀個情況。例如打機，我唔理你真係學啲乜嘢啊，其實就唔係太接受咯。即係嗱，呢個係唔關個學習或者你無論咩形式事嘅嘛，即係無論我之後你約翻出嚟，我再傾下，好似一個合作式嘅 collaborative 嘅一個形式嘅學習都唔得咯，即係咁嗰只。又或者係个社会里面呢，其实好多时呢都会话，喂，我学一样嘢应该系好正面㗎嘛。即系大家觉得学习系一样非常正面嘅嘢㗎嘛。如果喺个学习里面有一个好似头先所讲嘅话，一啲嘅唔系咁正面嘅体验，例如就系我走遮面或者 free rider， 即系偷懒，原来系 OK 嘅。纵使个学员话，唔係喎，今次我真係攰啲，我偷懶咁做到咪搞得掂咯件事。咁佢哋又唔怪我，咁其實問題喺邊呢？其實講真，學習者係冇錯嘅，即係呢個情況。 或者啲女神學習咗收兵，然後幫佢抄筆記，搞掂曬嘢。 其實真係嗰個情況，即係呢個亦都係個現實嘅其中一個。個關鍵咧就係、是、究竟我先唔理佢之後嗰個人嘅發展係點啊？呢樣嘢係。覺得提供呢一樣嘢，或者叫做有呢一樣嘢嘅發生咧，唔係咁多人能夠接受到，所以咧好多時咧，頭先所講話，我哋會有一個協作者，一個 facilitator。 其實呢個好緊要， 係 咪？ 即係佢就可能去幫手嘅，但係咧好多時咧，就係、是、因為呢一個咁樣嘅方向去睇咧，佢一定會扭翻件事去好正面嘅，即係你明我即係好多時咧，因為佢做嘅時候，佢一定會扭翻件事去到其實咁樣咧就未必一定係啱，係啦，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咧，就係唔關本個學習本身事，係個社會環境啊，或者客觀環境。 所以點解咁多人好怕用 experiential education？ 因為個 facilitator 個要求好高㗎。其實而家講緊係兩個層面，一就係講緊佢有冇 awareness 先其一，即係佢有冇 awareness 係講緊我唔係教緊書，我仲要處理埋人際關係。正常嘅老師咧係，喂，我出咗個 group project 嘅題目，我就追個小組隊長，個小組隊長同我教好佢，其他人做幾多少我唔理。咁唔係，而家我要管理埋，我要支援埋。喂 ，free rider 點處理？女神收兵又肯做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我又要拆。咁其實如果個老師要處理曬咧，其實個要求係極高。咁所以佢一定係處理academic 嗰個層面嘅。咁然之後呢 part 唔理啦。咁另外一個要求高咧，就係喂件事可行、哦，咁我點樣可以 facilitate 到佢覺得呢件事可行得嚟係有啲唔對路咧？呢、這個要求又係極高，即係當然呢個就真係睇功力啦。 嗱、這個先答咗阿 Mills 一個問題，就生涯規劃嗰個情況咧，最惹人討厭或者最惹人好多人提出問題咧，就係、是、其實真係個位置，我哋現實生活可以好闊。但是在我哋嗰個腦裏邊咧，個想像其實好窄，咩意思呢？好簡單，譬如頭先講打機，我特登引啊勁國落答嘅呢個題目，因為其實打機如果喺韓國就完全解決到啦，因為根本上佢哋有所謂打機競技嘅一個事業。喺香港你打機你根本冇可能，某程度上啊，當然你可以做直播主，你可以做其他， 或者變咗打拳咯之後， 可以喺呢個都得。嗱呢個就係生涯規劃嗰、那個即係、就是、本身嘅問題啦。但另外一樣嘢就係咧，我頭先我 Ivan 嗰個情況就令我諗翻我哋之前。前個禮拜講嗰個真人 show 嘅相關嘅問題啦，就係、是、你要做到，譬如好似花姐嗰類嘅 facilitator， 大家記住嗰個完全一個體驗式學習嚟㗎，係 㗎，絕對係。 係啊，一班人點樣去 learn 做一個天團，其實係一個 learning 嘅 process， 佢 learn 到而家仲 learn 緊。咁、但係問題你要真係唔係淨係照顧佢唱功技巧、跳舞，佢而家都未必好齊啦，某程度上。但係其實仲要照顧佢人際關係，唔好批爭失作。嗱，呢啲全部咧，我直接啲講就喺我哋老師嘅 training 裏邊咧，即係我講緊我哋本身老師嘅常規 training 咧，係唔常見嘅。 係啊，呢個好緊要，我覺得，即係因為我哋而家好興用collaborative learning，但係我哋係冇。即係深刻，我哋係冇處理呢個問題嘅。即係我之前有篇嘢，我自己都有寫。喂，唔係喎，其一我哋已經精英主義㗎啦，我哋一定係玩bullying 㗎啦。講真，即係你當精英主義做 group project， 喂，我擺明知有啲係 free y 嘅，我擺明知佢係唔好話 free y 啦，佢態度好好，但係蠢。 咁先算，我就唔想 group 佢噶啦。咁然之后，我哋老师有冇接受个 training 系点样处理呢件事呢？其实系冇咯。 唔係呢樣嘢，我自己都帶翻來阿 Muse 嗰個，即係上佢平時啲工作上面。因為其實呢個體驗學習或者體驗教育唔係淨係細路仔啊嘛，成人都好多噶嘛。即係好多，譬如係做緊啲企業上面嘅嘢。嗱，其實咧呢一個模式就當然好容易去即係去做啦個過程。咁但係譬如喺個成人上面嗰個導向，會唔會出現一啲咩特別嘅問題嘅咧 ？Muse 會，其實問題好大噶，同埋嗰個。个转移性咧唔系咁直接嘅、例如第一样嘢啦，第一你即刻会遇到一个难题，其实可能喺学校教育都会，当嗰样嘢嘅教育咧，佢变得商业模式嘅运作咧，佢已经系会出现头先嘅问题，即系例如你谂下喺商业社会里边，我点会俾一样嘢我投资咗之后，我唔知道有啲咩结果嘅，系咪？即系因为系咪我俾咗个经验俾你啦？咁、那個經驗之後，究竟佢有咩結果呢？縱使我算啦，我俾你俾佢自己去體驗啦。咁之後會唔會有啲咩改變出嚟？係帶到喺個公司上面呢？你諗翻，就算學校有時已經可能家長已經有咁諗啦，係咪先？即係我去完嗰度唔係淨係俾佢玩噶嘛，即係佢哋成日都會係咁樣諗噶嘛。好多時體驗式學習咧，佢哋會覺得。唔係俾佢玩，佢都你都要街佢點樣學嘢、正面啲，即係咪啦？其實就係嗰個少少市場力量，而令到咧有呢個咁樣嘅扭曲性嘅。呢、這個就是第一啦。第二個情況咧，其實阿周 Sir 頭先所講嗰啲嘅情況咧，係成日係好主要要 handle。因為諗下一個成年人佢做咗個體驗之後，点佢将呢个同呢个体验咧带翻去自己现实生活当中咧，系太多矛盾喺度。即系包括，喂系咪真系大家咁样会合作啊？即系嗱，呢句就已经系最直接，即系话，喂你喺呢个游戏嗰度，咁大家梗系会合作啦。 系， 咁我哋翻到公司嘅时候，大家又咪唔识，系啊，大家又系唔会互相帮助咁样。都嘥氣啦，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咧，其實係成日都會出現而 即 係 扎 縮佛 咁樣。我喺個海入邊，我梗係遞條繩俾你啦，遞個桶俾你啦。但係翻到公司又唔同講法喎。 係啦，同埋我同你都唔係一組嘅嗰個情況。我見你有條繩喺度，我而家會提你。我而家因為係學習緊嘅，咁我老細喺度。喺實際上，我真係唔會提你咯。類似就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就是、其中一樣。當體驗式學習咧擺喺成人嘅一個嘅 setting 裏面之後咧，我覺得會有一啲嘅扭曲性，佢變咗係一樣咧係體驗式加活動式之間嘅一種奇怪產物咯。 咁呢個其實咧都幾難去處理，亦都係我哋成日講體驗教育嘅一種，可能係即係一個難題啦。嗱，咁一間我哋翻到嚟嘅時候咧，可以再講講咧。嗱，如果我哋要做一個真係我哋叫做好嘅體驗教育，甚至乎扣連翻一個真係唔同階段嘅生涯規劃，不論係細路或者係成人，如果我哋透過體驗學習。或者體驗教育點樣能夠活出一個更好啊？呢啲就好老土嘅字啦嚇。嗱咁啊，一間我哋嗰節就可能講講呢一個課題啦、 啊。 有一隻歌咧係阿 Muse 嚟揀嘅，可唔可以簡介一下嘅？ 喂，係啊，呢首歌叫《Aim High》，係啦，咁咧就是、一個叫9M88嘅女士嘅，咁嗰只，咁佢嗰呢個咧，佢裏邊嘅歌詞咧就真係話咧。喂，我梗係得㗎啦！我從我個體驗裏面，你話我唔得咩？我要 aim high 啲，你要跑快啲，我要跑得快過你咁嗰只。即係我希望就係體驗式教育，其實就係有呢啲咁樣嘅希望要咁嘅效果咁解，喺歌詞裏面見到。 Everyone has weakness, I don't mind being honest. I can take off my guard and show you my scars. No need to be indecisive.Don't wanna be afraid no more. Cause you know,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you gotta get things going on. I'm not perfect, yeah, I'm a determined soul. Every little step seems so slow. Don't wanna body take control.Believe it when play a game. Tricks are all the same. I'm getting stronger, so hey, I'm not two but third. When you aiming high, I'm aiming higher. I'll be running fast when you feel tired. You try to play a game. Tricks are all the same. I'm getting stronger, so hey, I'm not two.大声地唱，让旋律在时间里荡，甩掉所有的假象，亦或是假象你那些怀疑。Eyes on me， 让人分不清自己。不完美的让我骄傲，固执的无可救药。But I'm gonna make my mama proud， 我相信她知道，她知道，不要别人来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香港同新加坡的航空旅游气泡原定今个月26日重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新加坡当局话，因应当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增加，好大机会未必能够如期重启计划。新加坡政府宣布收紧多项社交距离措施，包括星期日起食肆全面禁堂食，限聚人数减至两人。交通部长话会在下星期初就同香港的旅游气泡作出决定。政府公布经修订之后，本港首季经济按年增长 7.9%，较原先估计的数字上调 0.1%，结束连续六季负增长。受惠环球需求大幅反弹，货物出口增长非常强劲，带动首季经济明显复苏。经季节调整后，首季经济按季增长 5.4%， 连续三季上升。政府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3.5% 至 5.5%， 是考虑到经济复苏不平均，和疫情相关的不抗敌性仍然高。如果疫情往后改善，实际表现可望接近预测范围的上限。在香港单车馆举行的国家杯场地单车赛，港队的李慧思在女子争先赛决赛以场数2-0击败日本代表小林优香，赢得金牌。李慧思表示赛前已经有信心可以跻身前三名。他指日本队近一年发展迅速，对自己最终获胜感到满足，比赛时发挥到平日的状态。今次比赛以安全气泡模式举行，有多项防疫规定。李慧思话：早前试过在体育学院隔离三个月，已经习惯有关模式，虽然会带来少许的不便，但是可以理解。香港单车队总教练沈金康表示，李慧思已经有14个月没有参加国际赛，今次的赛事是让他恢复比赛能力的好机会，非常满意他的表现。国家航天局网站公布，火星探测任务天文一号探测器将会在明日凌晨至到下星期三期间，选择时机着陆火星的乌托邦平原。报道指出，天文一号探测器在去年7月23号发射升空，并在今年的2月进入火星停泊轨道，开展科学探测工作，获取大量科学资料，目前设备状态正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304点，升2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63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7，日元109.42，瑞士法郎0.903，加元1.211， 人民币6.438，英镑对美元1.41，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38.31美元，卖出价是1838.7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妇产科学会、香港牙科学会、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港台电视部全新一辑手语随想曲已经开播了，今次玩真人 show， 班主持要玩力奇活动，学煮嘢食，装修同动物沟通，哇，好难啫！ 我哋请嚟监制同埋三位主持分享当中嘅疯狂、搞笑、痛苦花絮，记得收听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白文白花或者 perfume 即系佢系由烟熏出嚟。 第一个做香水有记载都系女人。 香水同埋毒嘅问题咧、其实咧喺十七世纪意大利咧有个好出名嘅叫做托法拿仙液咧。 咁我咪解释下点解香水可以饮，同埋点解你而家屋企支香水未必可以饮。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史考特派克医生的第二本著作《心灵地图二：探索成熟与自由之旅》，不再是好像第一本著作那样，写作材料是源自他作为精神科医生的临床经验，根据病人所陈述的个案引发他对人生的思考。他的第一本著作是有关自我心理调息和成长的书籍，这本书就是谈及自我灵性的修行和解放。 这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大肆陈述个人心灵或者个人信仰的重要性，强调宗教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但是不忘批评现今各种各样宗教团体的陋习，例如宣扬偶像崇拜、巩固权力核心、行政黑箱作业、隐瞒财务以及教义武断等。他所说的宗教信仰是从拥抱死亡开始，生命有限，而人人都难逃一死，如果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就能够在生活之中找到勇气和自信。派克医生认为，在心灵的旅途之中需要宗教作为指标，但是路线有很多种，每个人都可以自行抉择。他引述达赖喇嘛的说法，全世界所有的大宗教都秉持同样的爱心观念，企图透过灵性修养谋取全人类的幸福，并且令到信徒成为更善良的人。 译者张定宇是台湾大学外文研究所的硕士，但可惜译笔有些瑕疵，例如他提到书中教人学习宽赦，宽赦这个词是有点不妥，翻查英文的原著用的是英文的 forgiveness， 应该译作宽恕。宽赦的英文是 pardon， 自上而下拥有权力，只有神可以宽赦人，君主可以宽赦臣子，领导人可以宽赦老百姓，但是普通人只能够宽恕。宽恕是同理心，个恕字拆开是愚心。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心灵地图二：探索成熟与自由之旅》，作者史考特派克，译者张定义，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五晚廣東廣西，今日的題目是體驗教育在香港。最後一節我們要盡快進入最後的主題。喂，聽了這麼久，似乎體驗學習或者體驗教育都有很多即是辛酸或者很難去應付的事。但我想我們這節呢想一想，喂，其實是不是我們因為在外面聊的時候，我們又不是那麼即是純粹想到一些負面或者做的時候好像麻麻地很難做好，我們其實有很多橋可以做好一點，是不是？不如問一下 Ivan 先，你覺得以你的角度，體驗教育在香港有沒有辦法可以未來做得更加好呢？ 其實講真咧，你如果講到香港咧，就變成一啲制度性問題啦。其實就老師嘅訓練係好緊要嘅。咁喺台灣咁先算啦。體驗教育咧，其實喺師範入邊係一個科目嚟嘅，佢要 take 嘅，仲 compulsory 嘅。咁喺香港嚟嘅，當然冇咁嘅安排啦。咁樣，所以其實如果講香港層面咧，其實係應該係可以咁樣去推動嘅，呢個其一。咁但係我又講翻。在未推動之前可以做什麼啦，咁大家老師做啊，又或者即係我哋作為一個教育設計者去做啊咁樣。其實其一就頭先有提到嗰個經驗性連續，連續性經驗。咁所以somehow咧講緊係嗰個嘅經驗設計，盡量係相似相近。如果你想佢學得好，咁舉個例，例如啊，你想佢學得好嘅係一個中文科，咁somehow咁中文科第時應用喺邊？咁你將個類近嘅setting 俾翻佢咯。例如佢要 present 俾老細嘅。佢第時要寫 PR 文嘅 ，OK， 咁盡量將件事真實化，咁然之後佢要原來佢要聽 feedback 嘅，啲 feedback 係嚟自網民，咁又盡量將件事真實化，真實化係緊要嘅。咁跟住其次就係個教學目標要好清晰，即係究竟你係今次係想佢學同其他人一齊相處啊，定係即係好似頭先咁講中文科啊咁樣，教學目標嗰度咧係要好清晰。讓個老師，讓個 facilitator 喺嗰部分個 facilitation 係可以做得精確啲啊，因為其實你會見到好多 other factors 嘅，即係包括佢可能同屋企人相處差，導致佢今次學習差，其實得嘅喎。咁我哋見到好多嘢係影響，咁所以我哋當我哋要 train 個 facilitator 嗰陣咧，精準呢樣嘢好緊要嘅。咁未必組織好啊，大家可以再分享一下先，我再補充。 其中有一個咧，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因為喺好多時喺你話喺商業啦，或者成人嘅領域裏面咧，好難做到一個咧同個現實非常相似嘅。 係， 所以咧選擇咗另一個嘅情況咧，嗱，因為咧喺心理學裏面咧有一個嘅叫做情景依賴嘅記憶 （context dependent memory）。个意思咧就即系话咧，我哋要做到同个情景差唔多，佢嗰个记忆力同埋头先阿 Ivan 所讲嗰个嘅转移性经验咧，就会强嘅。系啦，咁啊，有机会先再讲个实验啊。有一个实验咧，佢 exactly 就系讲紧呢一样嘢嘅。咁咧，因为我哋难做到呢一个咁嘅情况嘛，咁我哋就将咧嗰个情景里边最紧要嘅一个章节或者某一啲嘅元素。我哋淨係複製嗰樣嘢，係啦，即係例如啦，即係話好可能嚇，如果假設我哋訓練一啲係關於係presentation skills 嘅，即係演講嘅， 咁好可能呢我哋就有一个章节，即係例如佢可能係需要对好多人嘅，定係又或者讲一啲好敏感嘅嘢嘅，或者佢要讲一啲好技巧性嘅嘢嘅，例如佢要讲一个笑话，或者讲一个呢宣布一个好重大嘅问题嘅，咁会 create 到佢嗰种呢觉得係紧张嘅感觉。咁呢个就係我哋会去 simulate。如果我哋做到人嘅做啦，做唔到人我哋就会用咁样嘅情况呢嚟到俾佢知道嗰个紧张个方法，又或者係我哋用可能拍摄啊，做好多嘅一啲嘅之前可能係一啲嘅你话批评又好，或者俾啲评语又好，令到佢有一个嗰个 element 出咗嚟呢，同嗰个真实情景係差唔多嘅。 嗯， 咁呢个就其中一个叫做扭咗桥，但係都会有一啲嘅我哋叫理论根据嘅方法呢嚟到去做嗰样嘢囉。咁令到呢就我哋唔太受嗰个环境啊实际个情况啊公司嘅要求啊，而令到我哋嗰个体验呢係太过大嘅一个扭曲囉。 嗯， 我自己觉得呢其实呢即係可能听完两位之后呢我有啲主要癫嘅一啲諗法啦。其实唔係癫嘅，我哋实验过好多㗎。 嗯。 一间可能景国卿可以补充一下，我未会有感觉㗎，我讲完之后。其实呢睇返啲粤语长片嘅年代呢，嗰啲所谓啲有钱仔啊，啲吓啲二世祖嗰啲呢，个老豆点 train 佢呢，就拱佢落去做后生，拱佢落去做公司最低层，然后慢慢由低做起。嗱，其实就呢一种咁样嘅经验啦。咁类似嘅情况，所以好多而家嘅公司里边，嗱，唔系净系纯粹虚拟一个环境出嚟嘅，可能佢真系譬如要做一个餐厅嘅经理，可能佢真系要内前线做啲嘢。如此类推，其实譬如我假设啫吓，譬如如果香港啲官员好想了解一下香港嘅真实民情。咁佢真係可以嘗試下落區，唔係淨係落區行兩個圈西太平地嗰種，貧富翁大作戰嗰類嘅嘢，甚至乎好多可能有錢嘅朋友佢想了解返香港嘅實際情況，你做義工當然可以派米派粥嗰種啦。咁但係其實嗱呢一種嗱，當然我哋講緊好似距離我哋講緊教育有啲遠，但係其實呢一樣嘢係我哋 lifelong 即係長期生命裏面必然要繼續持續喺度嘅。同樣情況，譬如如果啲家長同學子女嘅關係，其實點解我成日都叫大家要了解一下多啲對方嘅一啲體會體驗，其實都係一種咁嘅經歷。當然啦，學生咁點解我哋要學生去學生人規劃？其實就等佢早啲接觸成年人嘅世界，早啲接觸佢哋未來嘅工作需要。其實呢個就係一個過程嚟噶嘛。但我諗我哋一路諗嘅時候，或者我哋頂呢個題目嘅時候咧，我估好多聽眾入嚟聽之前咧，佢第一個諗法就係諗緊都係啲細路仔有需要嘅啫。 嗯。 但我諗我最想提出嘅就係咧，其實大人都有呢個需要啊，喺成件事裏邊，因為你諗下，當一班年輕人佢哋不停喺度學習緊成年人嘅世界裏邊發生嘅一啲事，咁但係其實咧調翻轉咧，大人咧係咪又明白翻其實佢哋諗乜嘅咧？又或者會唔會用翻五十年前佢後生嗰陣時，去用對比翻而家啲年輕人咧？嗱，呢個我覺得都幾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好癲嘅諗法啦。阿經國唔知你點睇啦？ 咁啊，回應翻阿周Sir頭先你所講啦。咁小弟其實有幸嘅就係我第一份工嘅舊鋪嘅時候咧，咁我真係去啊，我唔係有錢仔啦，但係我都係要做後生，係最最前線嘅工作。咁我哋嗰陣時，我又試過喺呢個訂位部聽電話啦，嗰啲客打電話入嚟訂位啦，跟住我哋直情去到機場嗰度。在个机口嗰阵时候，我哋仲要你将登机证系搣张飞仔嘅搣飞啦，咁仲要带只天使喺呢旧启德机场走出去二辣辣嗰个地方去接班机咧。咁我其实系好中意呢种咁嘅体会，因为你正式真系知道最前线嘅同事佢哋系遇到啲咩问题，有啲咩嘢啊？啲啊所谓嘅西客系点样啊？你会接触到有一 西人嚟嘅 情况， 犀利嘅西，佢讲紧， 完全系你冇预计过会发生嘅。嗰阵时候你点样去处理呢？又或者我哋搞唔掂，你都系要揾个扫把吓，即系个 supervisor 去帮手。呢啲咁样嘅体验，对其实对日后有啲大公司入边嗰啲慢慢慢慢上到去高层嘅人咧。如果他在那個期間是有心去做有心去體會，其實是有幫助的。當然就回應剛才周Sir在第一節撩起我的講生涯規劃這個東西 我也想回應一下這個， 因為我始終我都覺得將它變成一樣很煞有介事的東西來到去說去 提点我哋嘅年青人，喂，你好规划下你嘅生涯喎。嗱，你毕业后要做啲乜嘢？五年后会升到边个位？十年后系做啲乜嘢？其实我觉得真系系有少少多此一举，因为你只要如果系我哋嘅教育系可以一早令到佢认识到现实世界嘅话咧，其实佢自己识得点去计划嘅，唔需要我哋呢啲咁嘅大人喺度成日指指点点。当然喺某个程度上，你要同佢倾，譬如佢由中学转大学，佢应该点样去处理佢嘅拣科问题咧？兴趣方面应该点咧？现实方面应该点咧？你解释俾佢听，同你自己做个决定。咁你又唔需要日日啰啰嗦嗦，譬如周 Sir 应该知道佢接触咁多学生。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成日喺佢身边话喂，你几时几时？唔该你嚟规划啦，攞把尺度一度，几个月就做啲乜嘢？一年之后做啲乜嘢？因为就算我后生嘅时候，我都觉得好老土、好阻定、好有阵时。你唔好阻住我啦，我自己唔识谂咩，系咪啊，周 Sir？ 我又试下回应一下，因为做生涯规划做咗一段日子啦，咁样咁其实咧，我觉得调翻转咧，生涯规划即系好似头先嘉宾提到咧，咁样规划咧，其实嗰个象征度好低嘅，所以咁样去 up 咧，其实嗰个意义真系唔系好大。但系调翻转咧，我而家见到好多年青人咧翻工咧，有啲技能系缺失咗，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讲紧帮佢由 work。School to work 的一個過程呢，我們體驗教育的做法呢，其實應該是這樣做，即是讓他去做實習啦，現在最常見到的啦。實習的時候我見過的同學就是怎樣呢，例如啦，他不懂吃 lunch， 什麼叫不懂吃 lunch 呢？就是間公司的吃 lunch 是自由時間，學校沒有的嘛，學校吃飯中響就吃飯的啦。 OK， 死了，自由吃飯怎樣吃好呢？結果他那天沒有吃飯，咁啊，隔咗几日都冇食晏喎。咁啊，我有一日我陪佢食晏啊嘛，同佢食晏啦，之后佢先第一次有食晏。咁个问题就系、是，喂，原来我哋唔好讲生涯规划啊，其实讲紧一啲school to work 嘅一啲 training 啦，其实真系要俾佢一啲真实社会佢认识。咁啊当然同一位同学仔，仲有好多位同学仔都系，例如佢话啊，我去到会计师度实习，先知道原来会计系要用电脑。死啦！点解会计系从来唔需要用电脑咧？我唔知道呢个认知系边度嚟，原来就因为喺学校入边学会计系唔需要用电脑。咁啊，所以有好多嘢其实系好可笑，要俾翻个真实环境佢。另外头先又补充一下啦，即系点样做到一个好嘅体验式教育咧？其实头先有一样嘢 miss 咗咧，就系讲紧significant 啊，个意义重大啊。佢对佢嚟讲要嗰样嘢系有意义。嗰、那個、意義係重大，咁所以點解我哋成日有好多體驗教育咧，玩歷奇活動，要經歷新奇，要佢夠驚，要夠成咧，我哋盡量希望對佢嚟講嗰樣嘢係記得耐啲。咁我諗呢個心理學嘅朋友會再可以俾多啲 reference 啦。但其實我哋嘅目標咧就係佢要覺得嗰樣嘢意義重大，好多個可能性嘅，一就係緊張啊，頭先講刺激啊，另外就係嗰樣嘢同自己埋身啊，係啦，佢覺得嗰個經驗，喂。你話啊，第二次會攞翻出嚟嘅，其實佢唔覺，又或者嗰樣嘢佢覺得意義唔大，其實都冇意思。咁即係舉個例，我試過帶啲年輕人去瞓板間房，我記得瞓咗三四年到啦，係啦。咁但係佢覺得好悲慘啊，好有記憶啊，但係佢覺得意義唔重大，同自己唔埋身。結果帶到俾佢嗰個 change 啦，我哋叫即係 education， 我哋都係講 change 噶嘛。帶到俾佢 change 其實唔多，咁所以somehow最終。就算頭先講緊好多嘢設計得好好啦，但其實最終都好講緊嗰件事同學習者本身嘅關聯強唔強？咁我覺得呢個 point 想補充翻。 唔係，我都仲補充多少少咧。嗱，其中一種我哋嚟緊或者而家已經常見嘅體驗學習，不過呢兩年因為疫情相對少啲，就是、對國家嘅認識嗰種體驗啊。咁其實好多時咧，我哋以前都會帶隊翻國內去認識。即係祖國咁嗰種，但其實咧嗱，呢度又近翻一個位就係點樣能夠嗱，我就講翻好耐之前咧，我試過一啲好成功嘅經驗啦，我以為成功啦，我唔知係咪真係好成功，就是、其實咧喺帶佢哋去睇一啲國家好輝煌嘅歷史啊，各樣嘢博物館啊之餘咧，其實帶佢睇下啲農村啊，然後讓佢見到真實嘅人啦，有啲真實嘅感情，然後佢哋係真係好自動自覺咧，係我哋冇做。 做任何嘅購置添啊。當佢傾過一輪，然後跟住佢發現原來嗰個村莊裏邊個婆婆咧，將佢醃咗唔知幾多十年嗰啱嘢攞出嚟俾佢哋食咧，嗰、那個震撼嘅教育咧係大過咧之前睇過好多啊什麼有啲太空人咩偶像嚟到同佢哋傾一輪偈、 嗯。 我好記得佢哋嗰陣時嗰個表情，對於嗰餐飯，因為真係成條村莊最好嘅嘢，其實 which is 喺香港有咩咁好啫？呢啲食物，但係佢哋好記得個經驗。咁但係當然啦，好可惜呢一類嘅經歷就而家可能我唔知仲有冇機會見到啦。所以我自己覺得咧，要搞體驗教育咧，喺香港呢個地方咧，尤其是喺香港咧，因為我哋要好多要好真誠嘅一啲過程， 嗯、 學習者要學習者真誠地學習咧，其中一個我覺得真係要多挖掘嘅咧，就係教授或者真係去成個設定嘅人咧，其實都幾需要有一種即係願意放開個心胸，然後真係真誠地去將一啲嘢呈現出嚟嗰個狀態。如果咁咧，其實個效果就會事半功倍咯。 嗯，係啊，仲有一個提供少少啦，即係其實一個新方向就係同科技結合咯，即係個體驗式。咁我諗大家都即刻諗到嘅就係 VR 啦，即係虛擬實境啦，或者係 AR 啦，即係擴張實境啦。咁即係話咧，佢因為佢個其中一個好處就真係可以將一啲呈現唔到嘅嘢，佢喺即係真實地體驗唔到嘅嘢咧，可以喺嗰個虛擬嘅環境裏面體驗到。例如咧，其中有一個會做到嘅就係話一班整 lift 嘅人。佢哋咧，因為就係經驗非常之老道，所以反而咧係一啲好簡單、好細嘅錯誤咧，成日都會犯。而呢啲錯誤咧係有機會會導致咧即係生命嘅損失嘅。咁所以咧，但係你好難平時要佢喺一個工作環境裏邊呈現翻俾佢睇噶嘛，或者就算睇片咧，其實都係唔道德噶嘛呢件事。咁所以咧就可以喺一個虛擬實境裏邊咧，俾佢去。大概咁去體驗翻嗰個情景究竟會係點嘅，令到佢能夠想像到嗰個嘅情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另類嘅一個嘅體驗式教學，而當中同個經驗係聯繫到嘅咯。 嗯，嗱咁啊，我谂我哋今日咧讲咗好多咧，关于咧即系体验学教育同埋学习啦，各样嘅一啲即系感受啦。嗱，我唔知道大家听完之后咧，喺呢两个几钟头嘅经验里边咧，我唔知道有冇令到大家有一啲memory recall。諗翻自己以前咧點樣學識一啲嘢，嗱、其實咧嗰、個都係一個經驗嚟嘅，而嗰個經驗我哋頭先講可以轉移啦，即係譬如好簡單啫，我學游水咁假設，原來我學識咧我需要咧放心，或者我需要放開自己一啲懷抱，我去學一啲嘢，嗱、呢、這個我要學嘢要放開懷抱，唔好咁緊張，呢、一個經歷咧其實係可以轉移去第啲地方嘅， 我哋要概念化啦呢件事，係啦。 咁所以其實如果咧，我哋即係能夠即係嗱，呢、這個又係一啲即係理想系統啦，你當係有啲自肥嘢啦即係如果老師能夠俾多啲，一來我同意係一個比較有系統嘅 training。另外就係咧，真係俾多少少空間佢哋，因為其實咧每次要體驗教育做得好嘅經歷咧，係非常非常勞心勞力。 係 啊，真係非常。 係啊，因為你對住個學員，由佢開頭乜都唔識，戇居居咁，然後跟住佢又喊又笑，搞一大輪。就算你陪佢行一次夜山，點樣陪佢令到佢唔驚？其實你要行山不特止，仲要睇住佢，好攰好攰嘅。所以如果真係要做到呢一個效果咧，其實真係好需要，唔係淨係錢或者淨係資源上嘅支援，就是要大家嘅多啲理解，同埋甚至乎在上位者系要俾更多嘅，真系要真系 support 嘅成件事。咁啊，喂，敬国有冇一啲简单补充啊？ 冇啊，我始终觉得，譬如生涯规划或者系体验教育咧，头先其实我哋第一节开咪前，我同阿 Ivan 都倾过，我希望香港嘅学生咧有机会可以体验类似呢个外展学校咁样嘅一个训练嘅体会，系长啲时间咧，譬如十八日咁样，咁你可以完全去明白喺野外嘅生活啊，自己落手落脚去做啊，有阵时有啲时间空间俾你自己去体验啊，吓去反思啊，回忆啊，或者去前瞻啊，你嘅人生系应该点样做？我覺得香港的學生是缺少了一些這樣的，我不講是訓練，這樣的經歷。 好， 其實有時候我們叫靜止的空間，即有時候因為 反思咧，我哋好多時候興係夜晚啊，又或者獨處啊，去諗嘢。其實香港學生都缺少嘅呢一部分。 好啦，咁啊，今日咧時間又到啦，哇，真係快到咧。好啦，咁啊，先交代一下星期日咧老店有啲乜嘢嘅題目嘅，題目就係孝兒兩個字啊，孝兒啊。咁啊，主持咧就有岑日飛啦、盧偉力啦，同埋萬玉麟。嗱，今日最後咧，我哋送只歌俾大家 ，See All Star 留下來的人。嗱，唔知有冇聽眾會留下來繼續聽下一個節目咧嚇。 观赏街景那动态，谁在半路停步？试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起伏，拼了命成就幸福，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开始跟结束。好呼吸多数万次，难道这样容易？你最后那一口气呼了，便发现为何明明在眼前，明明同行，但你临时别去。放下句点，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痛将来话变。可知留低的与重生的，却在这边怎唱过完？